练飞镖。你一镖来，我一镖，肠子肚子满天飘。这是我小时候写的作文，您就知道我这语文水平什么样了。小学二年级，老师出作文题，我的某某某，我呢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话是，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一着急写错了，那瓜呀，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老师琢磨这爪子脸什么德行啊？零分。三年级啊，换一语文老师，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师就会出这么俩作文题，一个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要写这一件好事麻烦了，全班呢80%的同学得碰见老太太过马路。那时候也不怎么那么些老太太，给扶过去之后，老太太还不走，还得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得告诉她我叫红领巾。说到哪？说到写作文。三年级。写作文，我的某某某，这回我不敢写我的老师了，怕捅娄子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师说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零分。小学四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我小时候语文就差，甭说写作文，造句都造不好。那时候老师让用感谢造句，感谢这词儿，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连实话都出来了。我小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说你们家乱不乱呢？说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老师让用原来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是刚弄明白，我小时候就是跟现在这孩子比不了，缺心眼儿，真的。那时候我们家养一只鸡，让卡车给压死了。那时候那个司机不肇事逃逸啊，人都老实，下来就问我，小孩儿，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愣不知道是压扁的。老师要考我一道题，说八国联军呢要把咱们国家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你气愤吗？我说，老师我太气愤了，把咱们变成芝麻地，咱上哪种老玉米去呀？ 刚才那节目大伙为什么爱听啊？因为它适合我，就看我这模样就像小时候缺心眼的那种。演员演节目就得选适合自己的。我刚才在那个前门地下通道，我看一个盲人歌手唱歌，人家选的曲目太绝了，唱让我再看你一眼，过路的人给钱。去年我回老家，赶上一家办丧事儿，请县剧团演出，人家选那个曲目也绝，对着遗像唱不白活一回，本家高兴。又上了一歌手唱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让人给踹下去了。没选对曲目吗？选对曲目怎么办？就得会说话，你上台来老是那几句词儿，观众朋友你们好，谁还鼓掌啊？我们刚才那个报幕的那个美丽的主持人富强，人家会编词儿，一上来就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楼上的朋友给他鼓掌。有一回我们演出，他上来又问楼上的朋友你们好吗，观众全愣了。那天在操场演出，观众说怎么了，这孩子都出现幻觉了。他报幕净出错。这富强有一回我们上小汤山演出，给那个减肥俱乐部演，都是胖子，人家互相称胖友，他嘴皮子不好，一上来说各位炮友你们好，说错了。有一回我们去上海演出，念那个感谢信，感谢市委市政府，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两个市啊，他嫌麻烦，他给去一个感谢上海市伪政府，台下的领导当时就急了，我们也是选举上来的。他净出错，我们两家就住一个楼，楼上楼下住着。有一回报幕，他愣把我名字给忘了，他就报下面请欣赏单口相声，想不起来我叫什么了，我就在那个侧幕条那儿站着呢，他拿眼睛瞥着我，脑子里飞速运转，想我叫什么，嘴也不闲着，想什么的都说出来了。请欣赏单口相声，表演者 他们家住六楼，他儿子叫亮亮，他媳妇叫刘燕，他玩牌老爱炸胡，有一回该我20块钱不给，我真急了，我说方清平你装什么孙子，哎，表演者方清平。又想起来了，这舞台上出错很多啊。我记着我小时候看那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出错了，杨子荣拿着手枪，这手按着栾平这么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这个锤子一敲，这个砸炮梆一枪，栾平死了。那天呢赶上那个砸炮受潮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在台下还纳闷呢，杨子荣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他不听见枪响不躺下呀，杨子荣啊继续做戏，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接着做戏，我代表党，又没响。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我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掐死了。 哎，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方清平也是李金斗的得意徒弟，他

社会发展太快， 对， 甭说别的， 嗯， 语言 啊 就在变， 对，时代发展的快。 您看拿我这伙伴王培元来说， 您拿我说， 比较胖一点吧？ 嗯，不是比较胖，我就是胖，在语言上有什么问题？ 过去管你叫胖子， 对，小时候叫小胖墩儿， 哎， 啊， 有开玩笑，胖贼， 胖贼， 胖子 啊， 现在没这词儿。 现在新的语言怎么说我？ 大家都知道， 嗯， 管这种体型的叫 嗯 肥仔，有这词儿吧？啊，你， 大家鼓掌了。 不是不是，这我得拦你一下啊。什么叫肥仔呀、啊？ 就是说你胖 啊。啊，是我胖， 嗯， 我胖为什么管我叫肥仔呢？怎么讲啊？ 什么？ 就是肥仔是什么意思？ 哦，你问这肥仔怎么讲啊？ 啊，怎么讲啊？ 就是说你胖吗？肥仔， 那什么意思呢？ 肥仔，肥了就宰了。 不，你这是这么解释吗？ 这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胖吗？ 哦，就是一个新的语言， 对不对呀、 啊？肥仔， 咱北京人。夸小姑娘长得好看， 夸姑娘好看。 过去北京土话，嘿呦， 啊， 这妞真逗啊！ 啊，也可以说大了叫摩登， 哎，漂亮， 漂亮。 现在不用词儿 哦，现在夸女孩 亮， 亮 一个字儿 好。 要夸小伙子， 小伙子， 男的， 那小伙子。 过去说帅 啊，说您帅， 好看， 好看。 现在 不用这词儿，现在怎么说？ 过去说 啊， 帅 帅， 盖。盖了帽了 啊， 对不对？ 现在 不这词儿， 现在怎么说？ 呵，真酷！ 哦，说我酷， 哎，说你酷， 哦，酷， 哎， 酷地儿好。 你看这腰， 哎，您看这腰， 酷腰， 酷腰。 您看这腿， 您看这腿， 酷腿儿， 酷腿。 您叫这头， 您看这头， 酷头。哎， 这多难听啊！这个。这什么话呢？ 这不对， 没这一句。 哎、这有必须得学习 新的语言， 哎， 总得学。 有些个语言呢， 啊， 就可以改变 啊， 这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 发展。 有些东西不能改变 哦，还有不能改变的。 为什么申遗呀？ 啊， 文化遗产， 对， 文化的东西不能改变， 得保存它。 大石烂儿 啊， 为什么重修啊？ 为什么？ 文化遗产， 对，历史文化嘛， 对不对呀？ 对。 朋友说那个，嗯，连那个颠颠车都出现了。 您说这颠颠车，青年朋友可能不熟悉。 有轨电车， 哎，老年朋友就是有轨电车， 哎， 啊，颠颠车。 过去没有无轨， 没有， 都是有轨电车。 有轨的， 上面一个大的线， 是 底一根轨， 对， 走起来 是 最好的。 啊， 就那有轨电车前头有个大铜铃铛， 有个大铃铛， 有这么大个儿， 对， 当了当，当了当，当了当，当了一边好， 哎， 那走起来 啊， 特别的响亮， 嗯， 让您看， 嗯， 文物 是， 对不对？ 对 对，所以现在这个， 常先生 啊， 我得拦你一句啊，我又不好意思，朋友们，我不能不拦。因为他刚才说话有点小漏洞，我给您提点意见啊。 你说， 您是位将军级的演员，您这是德高望 重。 您在广东下说话交谈，朋友们喜欢听。但是刚才您说到那叮叮车，那电车， 对， 说到那铃铛了，您刚才说了一句非常不对的话， 啊，那铃铛啊，好听好玩，叮叮 好， 我还说错了吗？ 不，这句话有吗？今后您在公众场合要说铃铛，可不能说它好玩。 您可以更正， 那个铃铛啊，朋友们，那有谱，老前辈都懂。我们中国文化深就深在这儿呢。 啊， 您别看这铃铛，各种各样铃铛它有谱。 啊， 单说电车的铃铛不能说好玩， 那应该说什么？ 您得说电车前头挂的这个， 嗯， 这个叫开道铃，好。对吧？ 啊， 开道铃是吧？是，对对对。来，谢谢您的肯定。 林大姐，先给你鼓掌。 哎，说明人家懂开道铃。 啊， 听我说的，说开道铃。 啊，就是怕两个车撞上。 对， 给开道。 哎， 让对面让开。 哎，你说那么多人，那么多车，你说一响铃的，那会儿哟，车过来了，躲开点，让道，开道。 对对， 这叫开道铃。 开道铃， 今后再说说开道铃。 这就是文物吗？ 哎， 不但这个电车是文物 啊， 洋车。 洋车呀。 大家都知道 胶皮， 胶皮，对， 拉的胶皮， 大家看骆驼祥子， 哎， 拉的那个 骆驼拉的， 哎， 胶皮 那也有铃铛， 哎，对， 我小时候，他们家 啊， 他姥爷， 对对对， 有个包月车， 对，就是拉车， 就是洋车， 洋车， 仨铃铛， 对， 三个铃铛，他姥爷坐在车上，这脚踩一个，这脚踩一个， 一脚踩一个 啊。 您不说仨呢吗？ 是仨呀。 那个铃铛怎么办？ 手里拄文明棍儿，杵着一个， 还杵着一个， 一边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 有些文物就应该保留。 对， 你看北海， 咱们北海 就应该保留吗？ 是， 对不对？ 对， 北海建立600多年了。 是是， 九龙壁呀，倚兰堂啊，特别是小白塔， 小白塔， 大家注意没有？ 嗯嗯， 小白塔上头有个铃铛， 对，那上头也有铃铛， 开道铃，就怕俩白塔撞一块儿。 我的不是不是不是，哎呦，我的将军呐，您胆儿可太大了。好家伙， 怎么了？ 什么呀？您说的这是 怎么了？ 白塔上面的铃铛叫开道铃，还说俩塔别撞上，是这么讲吗？ 白塔上还有白塔呢啊！ 我这，您说的不对了，这我又得给您更正了， 是吗？ 白塔上面铃铛那不能叫开道铃 啊，那个铃铛也有名堂， 那个叫惊鸟铃。对吧？ 惊鸟铃 为什么叫惊鸟铃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鸟它讨厌 啊， 白塔修得这么好，雕梁画栋 啊，对， 鸟经常飞上去，想在那儿搭窝、拉屎、撒尿，讨厌吧？ 哦， 人们聪明，你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怎么解决呢？ 想了个办法，在塔上挂上铃铛，风一吹，铃铛哗啦哗啦哗啦一响，鸟飞在这儿就怕铃铛声，一听哟，扭头就走了，它就拉不成了。所以这叫惊鸟铃，不能叫开道 哦。那个铃铛叫惊鸟铃， 您又说错， 为的是防止它拉屎撒尿， 对对对， 为了防止它搭窝。 哎，您记住了。 哎，佩儿 啊， 既然说到这儿，我倒有个事儿得跟你商榷商榷。 您可以说，您可以说， 研究 啊，您说 研究， 您说 不一定对，研究。 您 就我记得去年夏天8月份吧。 啊，8月怎么了？ 你的老母亲。过生日， 哦，对对对，我母亲80大寿， 对 对， 我去给她拜寿了吧？ 哦，你去了， 那老太太精神，鹤发童颜， 是 脸红扑扑的， 怎么了？ 跟小苹果似的，可头梳得好， 好， 在这个嘴儿这儿，带着一个金簪子， 一个金簪， 上边有个铃铛， 有个小铃铛， 那个铃铛，惊鸟铃。怕鸟在上边搭窝， 不不不，你等你。 怕在你妈脑袋上拉屎，不是他。 龟田，大哥，我问一句，你得答啊！你是真不懂呢，你还是拿我开心？ 我只跟你说和你商榷嘛。 真是不懂， 研究嘛， 朋友们，这我就不能恼他了 啊！ 他不懂， 不是拿我开心研究嘛？ 大哥，那个怎么能叫惊鸟铃啊？ 那为什么老太太带个铃铛干什么？ 我们老太太带铃铛，那叫长寿铃啊，不80大寿吗？ 是啊，过生日啊， 长寿铃 啊， 知道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啊？ 我们老太太80了，儿女们一想，哎呦，给老太太什么呢？钱不短，东西不缺，哎呀，研究半天，儿女们凑点钱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有个小铃铛，老太太往里一带。显着长寿富贵的意思，这叫长寿铃 哦， 不能叫惊鸟铃。 到老太这叫长寿铃， 长寿铃，明白了吗？ 哦， 这 是你们这些做儿女的给买的， 儿女的心愿， 孝敬老太太。 对对对， 好 啊， 就得这样。 这明白了， 好，太好了， 明白了。 这个，大概上两个月吧。 啊， 你那小孙子， 小孙子 办满月， 办满月， 我看这。带着一个 哎，对， 镯子， 小爸爸， 哎，小镯子，对不对？上边有铃铛， 有铃铛， 他儿子给买的。 越 孝顺他， 没文化了，您听着啊， 长寿铃， 张。我那小孙子刚满月，他哪来儿女呀？还他给儿女买的，你不瞎解释吗？ 不也带一个？ 再说小孩这铃铛也不能叫长寿铃啊。 到小孩这叫什么？ 这老同志知道，小孩带着应该叫百岁铃啊。 怎么又叫百岁？ 这百岁吗？百岁铃吗？ 那谁给买的呀？ 那谁给买的？他干爹给买的。 哦， 我孙子干爹。 你孙子有干爹？ 哎，孟凡贵。啊，对吗？不知道哈、啊。 不不，你孙子的干爹是孟凡贵。 对。 那孟凡贵跟你什么？ 不是我们有时候管孟凡贵也喊干爹，是吧？ 啊、 不是，我们就这么瞎论，这是一种热情。 啊、江湖味。 哎，这小子行了，算我干儿子吧，给买的小八宝带上，您明白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 这叫百岁灵。 这是文物，你 好。 哎，这又说乱了。 这就是名称不一样、 嗯， 这叫百岁灵。 是。 哎，可是我看咱们北京博物馆呢， 啊， 有一样东西。 什么呀？ 说是好多年了。 嗯。 有一个箱子。箱子旁边做一个修扇子的， 啊， 这修扇子的箱子有四个角，拉着四根绳，上面挂着都是串铃铛。 对对对， 甭问， 嗯， 他干爹给他买的。 您听着像话不像？ 百岁灵， 你打住， 让这修扇子的 打住，卖扇子的那么像干爹呀、啊？还他干爹买的？ 不是， 你又说错了。再说那不能叫百岁灵啊， 那叫什么呀？ 那叫引人灵。引人灵，你明白了吗？ 引人灵， 知道为什么叫引人灵吗、 啊？为什么呀？ 你想啊，博物馆这么大，有个修扇子的，在一个角落里，人们不注意，这样的挂上小铃铛，咣啷咣啷一响，咱们逛博物馆一看，哟呵，哦呦，这是修扇子的。 对，北京过去 明儿个扇子坏了，上他这修来。这修扇人聪明，这叫招揽生意，这叫引人来，这么个叫引人灵，你懂了吗？ 明白了， 要不说是文化呢， 不学不行。 哎，灵灯谱 就得学， 就是， 对对，这叫引人灵， 这叫引人灵。 对对对， 哎， 你媳妇儿挂一朵花、 哎， 有个铃铛， 看挂个铃铛， 引人灵， 我打你啊！你像话吗？哎，朋友，你说像话？你说赖我急吗？我没法不着急。 不， 我媳妇儿挂铃铛不假，叫引人铃像话吗？ 不， 叫引人铃像话吗？ 不为引别人，就为引你。 引谁也不行。再者说，你这人怎么糊涂了？ 啊， 我媳妇儿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哦，不带铃铛， 擦点粉不就完了吗？ 哈。你说的是他说的对不对？ 你把我气的！ 我怎么你着什么 气、啊？这朋友你说的越说不像话，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我怎么诚心呢？ 我媳妇带铃子怎么叫引人铃啊？ 带没带一个花？ 带花了。 花上有没有铃铛？ 有铃铛。 引人铃吗？ 什么引人铃啊？你都不懂 啊？ 你都不知其然。我爱人身上是带个铃铛， 你说说， 那叫回避铃。回避， 这事儿太 什么事儿？ 回避铃， 他没文化，不懂为什么叫回避铃、啊？ 为什么回避铃？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是大家庭， 啊、嗯嗯 祖孙三代都住在一起， 嗯， 这时候就北京一句老话了，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辈子，因为我哥哥们也住那儿，有时候上我们那屋里拿个报纸或者给孩子送个奶什么的，怕碰上什么呢？我媳妇儿有时候夏天了洗呀、啊。或者奶孩子呀、啊，这时候大的摆子跟兄弟们撞上，多不好意思呢。 对呀、啊， 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怎么解决？ 在他胸前挂个铃铛，只要我们大哥要进这屋，我爱人马上一晃悠，咣咣铃一响，大哥知道了。哦，弟妹呀、啊，报纸搁窗台那儿，我不进屋了，回避了，这叫回避铃，你懂吗？ 对对对， 什么引人铃？ 对对对对对对， 瞎讲的。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我没法不着急。 汗都出来了，不至于，不至于。 这 气人 了，跟您说。 别着急，别着急。叫回避铃， 回避铃， 这就是北京的文化。 哎， 你看这多好， 嗯， 是个暗劲儿， 是 这一响， 对对对， 知道不方便，不进去了。 对对， 有很多文化在北京啊，还继续保存着。 哎， 大家注意啊， 嗯， 你看，就咱这往这走，过去西单拐过弯去， 嗯， 闹市口那儿， 嗯嗯， 过去有个豆腐房， 豆腐房， 还真是老份儿， 嗯， 大实木， 实木， 一个驴拉着那个木， 哎， 但是磨豆腐， 磨那豆子， 那木。磨豆腐的驴脖子上拐大铃铛，回避铃，就怕这驴的大的摆子来。 越说越没人话了， 大的摆子吗？对不对？ 你是越说越没人话了，你 怎么的？ 驴还怕见大摆子？ 这就是文化。 驴那大的摆子是谁呀？ 骡子呀？ 是像话吗？这胡说八道，这胡讲乱批的。你真是让人观众笑你！ 怎么？ 那驴脖上挂个铃的不假，那能叫回避铃吗？ 那叫什么呀？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怎么又叫偷嘴铃了呢？ 这个驴呀，它拉磨， 拉 磨，有时候啊，它不拉了，它偷豆子吃。你人总看着拿那功夫，人们想个招，给驴脖子上挂个铃铛。 嗯， 您在外面干别的吧，你听屋里咣啷咣啷咣啷咣啷，总那么想着，证明这驴是工作着，正拉着磨呢，没偷嘴。 铃声一停，你就进去打他吧，他准偷豆子呢。这又是人们动的脑子想的，这叫偷嘴铃，懂了吗？ 防止他偷嘴， 防止他偷嘴。 你看，这就是文化。 今儿算累了。 同样的铃铛，不同的作用， 就是 不同的名称， 嗯， 而且有的铃铛是响了，有作用， 嗯， 有的主意是不响， 哎，不响就偷嘴了。 哎，裴元啊， 啊， 那我问问你呀， 啊， 我看你那个卧室 啊，卧室怎么了？ 小桌， 嗯， 床头柜上， 床头柜 有一个小铜铃铛， 挂了个铃铛， 有一根线， 对， 通着墙， 啊， 一直到门口， 伸到门口， 门框上。有一圈 看着真仔细， 在外头里头当了当 了 当 了，对了，一蹬那圈铃铃就响， 就响了， 对， 哦， 对，有这么一个。 不响的时候就是你偷嘴了吧？ 我没法跟你说话。 不是，这是什么作用？这是有那么 我在我们家偷什么嘴呀？ 防预防， 你甭瞎解释，什么预防啊？我们家床头柜是挂铃的， 对呀， 那能叫偷嘴铃吗？ 那什么呀？ 那叫惊醒铃。 你就这怎么叫惊醒铃？ 朋友们，那叫惊醒铃。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说实在的，我为了说服你，为了让你长能耐。 嗯嗯。 朋友们，在座老观众，我不好意思了啊，我给您透露点隐私。 你说说， 这个惊醒铃就是我的隐私，您可别误会，啊。 都是自己观众。 您听完了明白了就行了。 你说，嗯， 我们为什么各个惊醒铃？ 为什么？ 是这样。我们是演员，朋友们很喜欢，我们也喜欢观众。这样呢，有时候观众到我门口了，就想串个门，跟我聊聊天，交个朋友。首先说是好事，但是敬请原谅。有时候我们工作忙一点了，或者身体体力不佳了，有时候您说您来了，我们要不开门，有点慢待您。可是开门了，确实不好接待，怎么办呢？我跟夫人一动脑筋，为了防止误会，这么着吧，咱也做个案件儿。我像我这，比如说在这音乐堂演出，回去晚了时候， 嗯， 怎么证明是我回来还是观众来了呢？ 怎么办？ 我们就弄那小铃铛，挂个小铃铛，弄根绳，悄悄地搁在门外头 啊， 弄个小胶皮圈。我回来多晚，我一蹬那胶皮圈，咣咣咣，里面铃铛一响，我夫人准说：“孩子，你爸爸回来了，开门去。”这就解决了。所以说这是我隐私，朋友们，我都向您透露了，您可别误会，您该着去您还去啊。谢谢您，谢谢您。您明白了吗？ 什么名字？ 这叫惊醒铃。 惊醒铃， 别想， 确实是惊醒铃。 哎， 对对对， 都跟您 说了，这我可以证明啊。 惊醒铃， 他真说的实话，他这确实这样， 对吧？ 你看，就是昨天天好嘛， 啊， 我去找他研究今天演出的问题， 排练节目， 抱着我那只小狗， 嗯， 宠物 是 抱着，刚到他门口， 嗯， 他认识了，噌，跳下来了， 嗯， 把小爪子就伸那圈里头了。 哎呦， 伸得进去，他可退不回来。 那哪退得出来？ 越晃越响，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里边当啷当啷一响， 嗯。 我听你爱人说了吗？ 他说什么了？ 孩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哎呀妈！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哭一天也愿意，

只一人在守候，谁让我为情困惑，谁让我心乱失措，心痛你可知否。夜深人静的冷书声叫喊，期待你召唤，寻找千千面里等当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回忆忘也旧情意，只有悔恨在心底。叫喊，期待你召唤，寻找尽情迷离动荡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回忆往日旧情意，只有悔恨在心底。夜深人静的冷声声叫喊，期待你召唤，寻找尽情迷离动荡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回忆往日旧情意，悔恨在心底。 用血浸温这个沙滩。